朝鲜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7月5号发表了公开书，由于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阴谋活动，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地区变成一个第二次625战争挑衅的导火索。公开书揭露好战集团在军事分界线地区进行军事挑衅和对抗活动，以发动第二次625战争的严重性后，警告说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忘却在过去侵朝战争中所遭惨败的教训，企图再度发动第二次北侵战争，但是他们冒险的战争狂政注定遭到应有的惩罚。